捉赛场瞬间，回味体坛经典，用声音记录体育，用体育震撼人心，体坛传记文学。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体坛传记文学，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为您播出由梁岩为您演播的中国女排。 现在球大红了，或者变得良好，得分。 1981年日本大阪，袁伟民率领中国女排首夺世界冠军，由此开启了5连冠的传奇。 想到他们这几年来流了很多汗，花了很多代价，这是辛勤劳动的结果。 2003年，陈忠和带领低潮中的中国女排走出困境，重夺世界冠军，中国女排再登巅峰。 女排精神这一方面，我觉得是祖国之上无私的奉献，再一个就是团队精神。 2019年世界杯，中国女排以11战全胜的骄人战绩，第10次捧起了世界冠军的奖杯，郎平泪洒赛场。 其实挺难的，其实也是一点点拼。 三代女排人奋斗40年，终成10冠王。顽强拼搏，永不言败，女排精神是他们最大的精神动力。中国女排，一种精神的成长史。作者：孔宁，演播：梁岩。 时间进入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脚步越来越近。然而就在3月，一个噩耗传来，赵蕊蕊在训练中受伤，这对中国女排来说无疑是晴天霹雳。赵蕊蕊受伤打乱了全队备战奥运会的计划，更严重的是她的受伤使中国队进攻和拦网下降一个档次，同时对全队的心理打击更大。很多人都明白，即使有赵蕊蕊，在当今世界女子排坛群芳争艳的背景下，中国队也未必能够夺取奥运会的冠军，而没有赵蕊蕊的中国女排可能连4强都很难打进。令人欣慰的是，2004年雅典奥运会打响之后，中国队打出了顽强的斗志，在赵蕊蕊再次受伤的突发情况下，全队并没有慌乱，首战以3-1击败小组的强劲对手美国队，极大地振奋了全队的精神，也使志在夺冠的美国队彻底崩溃。由于情绪受到极大影响，导致美国队对赛前准备甚至对主教练都产生了怀疑，以致过早地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然而在小组赛的另外一场关键比赛中，中国队以2-3输给了古巴队。这场比赛实际上客观地反映了球队当时的状态和实力，也就是说，如果中国队没有发挥到极致，那就有可能被强队击败，因为终归我们没有了赵蕊蕊这个高点。输给古巴队是一件好事，它使全队在获得多场胜利的时候保持了适度的冷静。冯坤感叹地说，哎呀，就是在领先的时候有些松懈，这一点松懈使我们对比赛就失去了控制。还好这是小组赛，输球正是时候，后面应该没什么问题了。果然，在和劲旅俄罗斯队进行的小组赛中，中国队是以3-0完胜的。俄罗斯名帅卡尔波利这次发誓要击败中国队，但是看来球员似乎在心理上还没有做好准备，他们太想赢了。而中国队正因为没有了赵蕊蕊，全队发挥出100%的实力，不过能够以3-0击败俄罗斯队，让队员们自己都有点吃惊。 实际上这个比分也并不是两个队实力的真实写照。8月24号，中国女排以3-0轻取日本队，从而第一个挺进奥运会女排四强。中国女排主帅陈忠和这个时候才表示，我们已经度过了最艰难的时期，姑娘们令人振奋的精神面貌和团结作战，使中国女排冲破了阻隔，来到奥运会四强。陈忠和总是微笑，但有的时候微笑是为了稳定全队，掩盖内心深处的焦急。而挺进四强之后的微笑，是陈忠和来到雅典之后最轻松、最真实的，因为全队离奖牌的目标越来越近。更重要的是，全队已经跨越了因为赵蕊蕊受伤而起伏的心理障碍。难怪陈忠和说，我曾经以为很难，没想到这么顺利。对于未来的半决赛，陈忠和说，目前全队的状态已经调整得不错，前一阶段参加大奖赛成绩不怎么理想，后来我们在波兰调整训练了一个星期，现在比起那个时候已经好多了。下一场不管对谁都是硬仗，我们必须做好充分的准备。在我们的心目中，古巴队和意大利队这两个队差不多，古巴队的进攻强于意大利队，往前进攻和发球是古巴队的优势，意大利队呢整体具有优势，各个环节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对于张平，陈忠和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张平这是第一次打上主力位置，第一次参加奥运会这样的大赛，能够在大赛中把自己的水平都发挥出来，表现非常不错。赵蕊蕊的受伤对全队打击非常大，之前的一系列大赛中中国队表现很不理想，这次在我们整体又没有绝对实力，对手都很强的情况下，队员们放低了自身的位置，用一颗平常心去冲击每一个对手。这段时期非常的艰苦，而我们的队员在极大的困难之下能够紧密的团结在一起，可以说这是我和球迷期望的中国女排。经过困难的磨砺，球员们在思想、技术等各个方面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我很清楚国人的期望，说实话，奥运会真正的战斗才刚刚开始，我会和全队一起去拼杀，直到最后一刻。北京时间8月25号凌晨，古巴队在总比分1-2落后的情况下，以3-2击败了2002年世界锦标赛冠军意大利队。古巴队挺进女排半决赛，将和中国队争夺决赛权。陈忠和表示，现在的古巴队十分难打，他们的网口攻击力和发球攻击性都很强，中国队在小组赛输给他们，就是因为他们的发球严重地破坏了我们的一传，导致我们的快攻失效，而且这个队疯狂起来很难阻挡，他们总能在落后的情况下反败为胜，说明斗志非常高昂。和这样的球队在半决赛中相遇，将是对中国队的一大考验。陈忠和说，坚持自己的特点最重要，只要我们打出自身快速多变的战术特点，并通过拦网来抑制对手，使他们情绪发生起伏，就有取胜的机会。陈忠和很聪明，他很清楚什么时候要保留，什么时候要全力以赴，什么时候要做出超常规的战术安排。 北京时间8月27号，位于爱琴海旁边的雅典和平和友谊体育馆，涌进了数千名手拿五星红旗的中国人，因为他们期待着再次看到女排姑娘向奥运会金牌发起冲击。他们的呐喊一刻都没有停止，无论中国女排领先还是落后，尤其是在最困难的时刻，他们使体育馆变成了中国队的红色主场。本次奥运会小组赛，中国女排唯一输过的对手就是古巴队，因此这场比赛双方都派遣了所有主力登场。中国女排首发阵容是二传手冯坤、主攻手杨浩和王丽娜、副攻手刘亚楠和张平、接应二传手周苏红、自由人张娜。古巴女排首发阵容是主攻手路易斯和奥尔蒂斯、副攻手巴罗斯和卡里罗、二传手梅萨和拉米雷斯以及自由人马丁内斯。他们仍然采取最具备攻击性的4-2配备。战幕刚一拉开，两队就展开了激烈的拼杀，比分从1-1一直打到7-7。中国队坚持打快变战术，张平和刘亚楠的快攻撕开对手防线，中国队以11-9领先。凭借着卡里罗的发球，古巴队把比分追到了13-13。中国女排在加强一传的基础上打出了高潮，把比分追成19-19。相持时刻，古巴队情绪出现波动，中国队趁机以25-22先声夺人。古巴队因为第一局失手，导致心理又一次出现起伏，中国女排以25-20再下一城。先失两局，反而使古巴女排放下思想包袱，两个队在第三局的争夺空前激烈。中国队自身进攻受阻，古巴队拦网准确，虽然主帅陈忠和叫了暂停调整，但是比赛节奏完全被古巴队掌控，攻击锐利的古巴队以25-17扳回一局。古巴女排变得异常疯狂，他们在第四局完全抑制住了中国队的进攻，以6-3领先。中国队及时调整心态，凭借杨浩的发球直接得分，王丽娜的重扣以及张平和冯坤的双人拦网，连得3分，把比分追到6-6。两个队都拼红了眼，古巴队主攻手路易斯的扣杀屡次突破中国队的网口，中国队10-14落后。虽然自己也有失误，但是依靠路易斯的强攻，古巴队还是以25-23拿下第四局，把总比分扳成了2-2。决胜局拼杀的就是心态，而关键时刻平稳的心态让中国队以5-1领先。古巴队显然对这一点准备不足，在自己进攻组织失效的情况下很难抑制中国队的反攻，而这时候的中国女排体现出顽强的斗志和极好的心理素质，拦网也可以说是超水平发挥，尤其是陈忠和针对性拦网部署奏效，周苏红和冯坤的拦网多次封杀了路易斯的扣杀，中国队以8-3领先。杨浩和王丽娜的强攻干脆果断，最终中国女排一鼓作气，凭借杨浩的后排进攻以15-10拿下了决胜局。经过了5局2个多小时的鏖战，中国女排在雅典奥运会女子排球的第二场半决赛中以3-2艰难地淘汰了世界劲旅古巴女排。 这次获胜是中国女排继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夺冠和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摘银之后第三次进入奥运会的决赛。在赵蕊蕊缺阵的情况下，中国女排能够跻身最后决赛实属不易。第五局我们临场布置了一些战术，调动了一些轮次，正是这些调动对最后的结果产生了重大影响。最后决胜局翻盘的秘诀，陈忠和毫不吝啬地做了回答。陈忠和说，前两局古巴队0-2落后，第三局古巴教练卡尔德隆对轮次做了变动，而我们的轮次还是和前两局一样，导致我们对对方的一号小路易斯和17号球员的进攻难以招架，结果古巴队这两个点在第三局和第四局接连得分。这种情况和小组赛对古巴的时候那个情况非常类似。在这种情况下，最后一局我也调整了一下轮次，让冯坤拦他们的一号球员，效果还不错，冯坤拦了两个球，我把周苏红做了特殊安排，他果然拦了17号球员两个球，这四个拦网得分对最后的胜利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要不是这四次拦网，很难想象最后的局面将会是什么状况。五局比赛下来，主帅陈忠和的嗓子都喊哑了，他说，我知道这场球会打得比较艰难，但是进程比我预想的还要艰难。在评价这场比赛的时候，陈忠和表示，在领先两局的情况下被对手追成2-2平，说明我们的队员心理还不是很成熟，2-0领先的时候肯定是想法比较多，队员们想一口气把比赛拿下来，有些操之过急了。但是好在队员们及时调整了自己的情绪，在决胜局中把握住了战机。在谈到和俄罗斯队的决赛的时候，陈忠和表示自己不愿意过多的预测决赛的比分。他说，现在我们首先要让姑娘们休息好，然后我们会从自身出发，利用最后的机会解决一些存在的问题，还是要以我为主。人生何处无逆转。北京时间8月29号凌晨，中俄女排奥运会决战牵动亿万人心，大地在震动，空气在燃烧，观众们一同跺脚助威，震得整个雅典和平和友谊体育馆都在颤抖。俄罗斯姑娘和主帅卡尔波利脸色十分严肃，他们在一丝不苟地做着准备活动，中国球员则始终笑意盈盈。陈忠和一如既往的冷静，带着他那标志性的微笑，这时候姑娘们肯定不会想到接下来将要面对的是一场怎样的艰苦决斗。中国队的首发队员是二传手冯坤，主攻手杨浩和王丽娜，副攻手刘亚楠和张平，接应二传手周苏红和自由人张娜。俄罗斯女排的首发是二传手申申尼娜，主攻手加莫娃和索克洛娃，副攻手蒂什琴科和特贝尼什娜，接应二传手普罗蒂尼科娃和自由人丘丽娜。一场战役打响了，陈忠和很快就从教练席上站了起来，因为俄罗斯队显然有备而来。接发球稳定，二传手分配球头脑清晰，最可怕的是加莫娃和索克洛娃的状态